弟兄姊妹早晨，好多谢牧师再次俾机会我系学习呢个讲道，更多谢牧师同师母咧，佢哋花咗咁多时间整理我啲讲章同埋修改，好多谢佢哋。咁我记得喺三个月前，巴牧师帮弟兄会有一个分享，喺分享里头佢讲咗一个个案。这个个案是关于香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就问巴牧师，他说我们有一个男老师，这个男老师呢就戴耳环，问巴牧师怎样去处理这件 事情呢？巴牧师当时呢就没有正面回答他，就说他说最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神学院的信仰基础正不正确，如果正确的呢，他戴不戴耳环都没问题，如果不正确的呢，他不戴耳环你都有问题。事后我们几个弟兄呢 就讨论这件事情，有些就觉得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所以我们尊重就不应该戴耳环了。有些弟兄就说不是，其实个人有个人的自由，咁戴耳环只不过是一个自我的表达，就 no big deal。咁第三个弟兄就讲，佢话会唔会因为教授呢、这个男嘅教授喺神学院嘅教授戴耳环，会影响到其他人对基督徒同埋基督教嘅睇法咧？会唔会有引嚟呢个负面嘅影响呢？因为我们一般人都相信说男人不应该戴耳环的。我今天就讲这个哥林多教会那些信徒讨论可不可以食祭物这个问题，跟这个戴耳环这个问题呢是很相似的，是非常之有争论性的，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意见。他们呢就搞不定这件事情，就问保罗怎样去处理。我们知道哥林多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外邦人，是很多是拜偶像的异教徒的。当时的社会呢，他们作的献祭呢，那些祭司呢就将那些脂油呢就摆上去烧祭坛，烧了那些祭肉呢是歸於祭司的。祭司那么多祭肉吃都吃不完，那么怎么办呢？他将它卖了给一些市集，所以 在肉档你可以买到祭过拜过祭祀的肉的，甚至那些酒楼食肆都是用这些祭肉的，所以是非常非常即是普遍一个的现象。但是当这些异教徒成为了基督徒之后呢，他们就觉得我应该不吃这些祭肉了，因为这些是拜假神，会不会因为这些邪灵会将这些祭肉沾污了，而且我吃了呢也都沾污了自己呢？有些就说不要紧，我们知道偶像是假的嘛，是没有能力的嘛，吃都无妨的这样。我们看看第八章呢，就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回应。短短十三章呢是非常之精简的一段经文，刚才 Ben 也跟我们读了。他有一个写作的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说他其实他头三节呢就成为了第八章的一个总结来的。他第四节开始呢先处理啲食祭肉嘅问题，而系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咧，保罗就俾一个例子，就指出呢个先系真正嘅问题喺边度。咁最后第九节同第十三节咧，就系保罗对我哋嘅教导，同埋对当时嘅信徒一个嘅教导。而保罗就将三个主要的关键，或者三个主要的三方面，他去处理这个问题的。第一方面他要处理就是 神学的知识。第二方面就是处理个人的自由。第三方面处理就是爱心。我们首先就看看第一方面处理这个神学的知识。这个神学的知识，保罗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信仰的基础，一定要搞清楚神和偶像的分别。如果不是就搞到满天神佛。我就 summarize 了一个表，就可以大家可以看到的。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看到神只有一位，就是在这个以赛亚书45:5，耶和华说，除了我以外别没有真神。但是我们知道圣经记载外邦人拜的偶像很多的，天上的、地下的、太阳、月亮、星宿、飞禽、走兽、金牛犊，他们都拜，什么鬼都拜的。而有很多个神的名字，譬如拜巴力、拜摩洛、拜阿底米，他们很多很多满天神佛的。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神呢，就是创造万物之父，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创天造地的神。而这些偶像是什么呢？这些偶像就是木头、石头，是金银的。而在这个诗篇第115:4-7，就很清楚讲到这些偶像是什么。他说他们的偶像全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做的，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这个描述呢，就使我记起不知是三年班或者四年班我读过一个故事。那些故事呢，就讲到哪个呢？就是孙中山先生，不知道是不是读过这个。他是乡下翠亨村的，翠亨村很多人拜偶像的。孙中山先生想破除这个迷信，有一天呢，他就去庙宇那里将偶像的手呢就截断了，就对着村民说，你看看你们拜的所谓神，他自己都保护不到自己，怎可以保护你们呢？这样我们就看到，就是这些偶像 是一无所有，还有没有能力的。而还有我们呢，只有一个主，是赐生命的主，是万物都是归于他，源于他的。而这个偶像是什么都没有的。这样我们知道有神学知识的基督徒呢，就是在这方面清楚的呢，他们知道神是创造大地，大地和地上一切都属于上帝的，包括我们吃的肉，包括我们吃的蔬菜，都是从神而来的。这个偶像只不过是一个被造的木头，是完全没有能力的。这个保罗在第六节呢，就将整个信仰的中心讲出来。这里就是说，但我们知道上帝只有一位，就是创造万物的父，我们都为他而活，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上帝藉着他创造了万物，又藉着他把生命赐给了我们。跟着第七节，就保罗就讲了，他然而不是所有的信徒都知道这个道理，有些信徒惯常地认为偶像是真的，所以当他们吃制过偶像食物时，总以为是拜真的神明，就违背他们自己的脆弱良心。很清楚我们知道，在这个哥林多教会有两类的基督徒，一类就是明白这个道理，一类就不明白这个道理。这样他讲这个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其实道理就是说，我们的神呢是全能全有的，是创造的，而是偶像是被造的，是虚无的，是什么都没有的。但是那个问题就是，有些人就混乱了，就以为那些偶像好像我们的神一样都这么有能力。 咁咧就所以先會有呢、這個引起咗呢個制食制物呢個問題。嗱，咁好多時咧就係頭腦上知道神同埋偶像嘅分別，唔等於你喺你嘅生活喺呢個行為係冇即係知道點樣去做。咁我記得我覺得喺國內侍奉嗰時就即係有一個個案，一個姊妹係初信嘅基督徒嚟嘅。咁佢就嚟揾我，佢問我，佢話我以前係拜偶像嘅，但係而家我唔拜啦，冇拜到偶像啦。我信咗耶穌啦，但係我每次經過一啲廟宇或者接觸到一啲祭物嗰陣時咧，心裏邊總係唔平安，好似係有啲邪靈跟住我咁樣。咁佢話我幫我啲弟兄姊妹分享，咁佢哋嘅回應就係話我信心不足，我靈命淺薄，唔夠熟靈。咁佢覺得非常之委屈，也非常之唔開心。嗱，咁我同佢講完之後咧，咁我就鼓勵佢繼續信耶穌，繼續依靠神。咁盡量如果屋企或者啲朋友有啲祭祀嘅活動咧，就唔好參與啦。同埋盡量係避免經過一啲廟宇，就係話如果你知道行呢條路會有間廟喺度咧，咁你就繞道而行啦咁樣。咁慢慢咧，呢個恐懼嘅心理咧就會平靜，就會平復落嚟噶啦。嗱，俾我哋睇到就係話，雖然我哋有啲信徒知道神同偶像嘅分別，但係仍然心裏邊都有一啲脆弱，都有啲不安，所以我哋要體諒下呢啲嘅信徒。咁我哋知道第八章咧就是講祭物嘅，講食物嘅。但保罗就讲出来的，他食物本身就不是一个问题来的。他神不会因为我们吃什么去批评我们或者审判我们。神不会因为你吃扣肉就给两分你，他吃豆苗就给八分他。我就厉害了，我吃豆苗扣肉就给五分我。神不会这样做的。我们医生或者是这样会是这样做。如果我们说如果食物不是个问题，个问题在哪里呢？咁样保罗就指出个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就不是在乎食个食物是什么，是在乎我们食之后对其他人有什么的影响。他在第十节和在第十二节呢，他就给了一个例子了。他说如果有人看到你这一个有丰富知识的人在偶像的庙吃喝，他们岂不是受到鼓励，违背他的良心去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吗？这样由于你们丰富的知识，一个软弱的信徒，一个基督为之而死的人就被毁掉了。你们如果鼓励其他信徒做他们认为有错误的事，就得罪了他们，就得罪了基督。这里是保罗说是一些有丰富知识的人。照当时的背景，我们相信可能一些有知识有学问的犹太的基督徒，或者是一些在当时的教会的领袖。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他们提到就是有这些丰富知识的信徒呢，就去照样去这些肉市买这些祭肉来吃，甚至非基督徒请他去他的吃饭，随意这样吃这些祭肉，甚至有些堂堂正正去到庙宇去坐席帮一些异教徒一起吃。那么个问题就是，又因为那些信徒那些异教徒见到这个这么有知识这么有学问的基督徒都是照样这样做，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做呢？为什么他可以 去庙宇吃祭肉，我不可以去庙宇吃祭肉呢？那么他们受到鼓励了，所谓就有样学样，照样去吃。他们不知道这些信徒所做的 就令到其他的軟弱良心軟弱的信徒跌倒。咁呢個呢先係哥林多教會真正嘅問題。嗱，喺現今嘅社會，我哋知道，即係話好少話有基督徒去觀音廟食佢啲大食筵席，我諗冇乜呢個問題。但我相信有基督徒去賭場食自助餐嘅。嗱，佢可能佢自己話：我又唔係賭錢。我又冇鼓勵人去賭錢，嗰啲自助餐又靚又平，點解唔可以呢？咁我哋有冇顧慮到，就係話因為佢咁樣做，咁其他人就受到鼓勵啦。既然呢啲基督徒咁有學問嘅基督徒，咁有學識嘅基督徒，呢個教會嘅長老，呢個教會嘅領袖都去賭場嘅，咁我都可以去啦，係咪啊？但係個問題就話，以前可能有啲賭博習慣嘅人，就好容易就再次陷落喺呢個賭網之中。所以保羅又提醒我哋，我哋要小心，我哋所做嘅就唔好绊倒其他弟兄姊妹，得罪咗基督。咁我哋知道這個食祭物嘅背景。同埋我哋知道保罗所讲嘅神学嘅基础就係神与呢啲偶像嘅分别。同埋指出个真正问题喺边度。咁而家我哋就係睇一睇保罗嘅教导同埋點樣应用喺现今嘅教会生活弟兄姊妹嘅相处。第一點，保羅指出嚟咧，就係話不要因自己嘅自由使弟兄跌倒。咁我哋首先睇翻去頭先嗰個例子，神學院男老師戴耳環嘅例子。呢個神學院嘅男老師可能佢會覺得我有我嘅自由，我有我自由選擇，我又冇影響到其他人。我對得住良心，我對得住神，我點解唔可以戴耳環呢？點解我戴耳環會受到其他人嘅批評呢？點解我要因為其他人嘅睇法而犧牲我自己嘅自由呢？我諗好多人都會有呢個咁樣嘅睇法，因為喺現今嘅社會，我哋係崇尚自由，高舉個人權益，我唔理會人哋點樣睇法，我覺得係啱嘅，我就做。但係保羅就提醒我哋喺呢度，佢話：但係我哋要小心，唔好讓你嘅自由拌到一啲良心脆弱嘅人。所以我哋要謹慎，雖然我哋有自由，但我哋唔好濫用自由，或者過分用我哋嘅自由而影響到其他人。喺呢個聖經裏頭，有啲行為咧就唔可以容許嘅。喺呢個範疇裏頭咧，基督徒冇選擇嘅餘地嘅，冇你自由選擇。譬如關於呢個同性戀，關於呢個婚外情，關於咧奸淫，關於咧殺人。關於偷盜、偷竊，這些問題我們 no choice， 即沒有一個自由選擇的。但是除了這些以外，有些所謂的灰色地帶的問題，聖經就沒有告訴我們限制在哪裡，譬如飲酒，譬如食煙，這些很多時是我們的選擇方法，都是隨著我們個人的意見，我們個人自己的看法，我們個人自己做事的方法去做的。但是如果我們往往就是說只是計我們的個人看法而不理會其他人呢，很多時候會造成一個現象呢，就是越來越不能夠 接受其他人的观点，或者是包容其他人的不同的看法。就好像英文讲到就说 Either my way or the highway， 这种放纵自由个人主义的行为呢，对教会的运作呢和教会的合一呢有很大的冲击，很大的冲击。跟着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这个灰色的范畴越来越扩大，那我们很多时候作一个决定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当我们面对一些问题，我们觉得这个不是罪，但有些信徒觉得是罪，或者我们觉得这个应该我们这样去做，但是信徒就说不是应该这样去做。那这个矛盾这个冲突是怎样处理呢？其实是不容易，一个不容易处理的问题。但是幸好保罗就告诉我们，就是最后一节他告诉我们，给我们答案，我们还有给我们一个原则，我们他说如果我所吃的肉会使其他的信徒犯罪的呢，我在有生之年就绝不再吃肉，因为我不想绊倒其他的信徒。咁保罗就话佢为着避免弟兄跌倒，佢话我唔单止唔食呢只肉，我一生都唔食肉。嗱，有啲人嚟讲嘅一生唔食肉嘅 no big deal， 可能冇大好大嘅问题。如果你话叫我一生都唔食牛扒咧，哇，呢个牺牲就大啦吓。但系保罗佢愿意为弟兄嘅缘故，唔想令到弟兄跌倒嘅缘故。他愿意give up，他愿意不吃肉，他可以放弃自己的自由，放弃自己的权益，若别人得益处。这些才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所以我们经常要提醒自己，问自己，愿不愿意基于我们的爱心，就算是对的，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放下自己的观点，为别人着想呢？咁我就睇过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咧就讲到Charles Spurgeon， 史布珍。Charles Spurgeon 咧系19世纪英国一个好出名嘅牧师，佢有被称为嘅讲道王子，一个18岁就开始讲道噶啦，佢好多篇道。咁 Charles Spurgeon 咧就好中意去Monte Carlo Casino 的花园，是游花园，他觉得这个花园是全世界最漂亮的。我们6月呢有机会去 Monte Carlo， 但我们就没有去到这个花园，就没有去这个 Casino，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花园是不是真的那么漂亮呢。有一天 Charles Spurgeon 的朋友跟 Charles Spurgeon 对话，朋友就讲翻俾 Charles Spurgeon 听，佢话我同嗰个赌场嘅老板倾偈，咁个赌场老板问点解近排咁少嚟呢个花园嚟游览嘅咧？咁个朋友就话俾佢听，佢话我又唔赌钱嘅，净系嚟游花园嘅，好似唔系几好，好似占你哋嘅便宜。咁个老板就话你千祈唔好咁谂。他说如果游花园的人少呢，去赌场的人也少的。他为什么呢？因为花园和赌场很近而已。自自然然呢，那些人呢游完花园就会去到赌场了，就成为他的顾客了。当 Charles Spurgeon 听完他朋友讲这个故事之后呢，这个对话之后呢，他决定一生都不再去这个花园了，不去这个 casino 了。因为他不想因为自己去这个赌场花园令其他的弟兄跌倒。第二点我们要学习，要学习去体谅别人，就在第一节和在第三节这里讲到。第一节和第三节的经文那里讲到是什么呢？他至于你们问到祭个偶像的食物，关于这件事我们知道， 我们大家都有知识，但知识令我们自命不凡，只有爱才能造就教会。自称通晓万事的人，其实知道的并不多，但是爱上帝的人，却是上帝所认识的。这里讲到一个 quotation mark 的句子，我们大家都有知识，这句话是当时在哥林多一个谚语，是一个口头禅来的，就有些似是现在所谓讲是人都知道阿妈是女人，即是一句这样的口头禅来的。咁佢话，但系保罗就话，虽然我哋有呢啲咁嘅知识，但系知识啊令到我咧自命不凡、骄傲，但系佢呢度讲嘅知识就唔系佢头先我哋讲第一点神学知识。嗱，嗰个神学知识系重要嘅，我哋一定要分清楚，我哋一定要识。但呢度所谓讲嘅知识咧，就一般嘅知识。因为他为什么呢？他说有些人自称是凡事都知晓，就是通天晓那些人呢，好像今天我们在主日学讲了，就说其实通天晓的人呢，其实知道不是多而已，所以他就说其实那些人呢就不是什么都晓的，他们是什么？是知道不知道而已，而最紧要知道的那些呢，他们反而不知道。跟着保罗就说，他有些人他讲他自己怎样知道神，怎样认识神，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知道神的心意呢？未必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神就完全知道我们对他的心是多真，我们对神的爱是有多少。那他就保罗就说很 ironically 很讽刺地说出来的话，就是有一些的信徒自以为有丰富知识的信徒，而做出一些是令弟兄跌倒得罪基督的事情，这些就是我们要提醒自己的了。所以我们要体谅上帝的爱心，我们要体会上帝的爱心，要体谅弟兄姊妹的软弱，所以保罗就教导我们，他说这个爱心胜过知识，爱更重要过我们所谓的学识，更加能够造就教会。现在我们现今的信徒，我们面对很多有争议性的问题，咁我哋需要问一问我哋自己啦，我哋用我哋嘅知识去处理啲问题啊，还是用爱心去包容呢？譬如你觉得细蚊仔 Halloween 系 trick and treat 系冇问题嘅，但有啲父母或者有啲其他信徒觉得有强烈嘅反应，觉得系唔啱嘅，我哋唔应该参与呢啲嘅异教的活动的，那你会怎样做呢？你是不是坐下跟他分析，跟他辩论 candies 糖果和邪教的关系呢？还是我们会体谅明白这些父母的意见呢？接受这些父母的意见呢？如果你觉得帮家人打麻将是一个打卫生麻将，是一个消遣，是一个娱乐，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其他人觉得打麻将是一个赌博，那你会怎样做呢？你会不会在家庭聚会打麻将呢？或者有些人觉得就是在社交喝酒是没有问题的，但也有人认为喝酒会令人犯罪，喝酒是不好的，那你怎会做，你怎样去做处理这个问题呢？譬如你在你的朋友之中或者是弟兄之中有酗酒的， 即係有 drinking problem 嘅。咁你喺屋企 serve dinner 嗰時，你會唔會 serve wine？ 會唔會 serve alcohol 咧？嗱，佢哋 bottom line is， 我哋最嘅底線係乜嘢咧？底線就話我哋會唔會係為著弟兄姊妹嘅緣故，唔去爭論，去接納，去體諒對方咧？所以我哋要問下，成日問下我哋自己 ：Do we try to make a point or try to make a difference？ 係咪一定要堅持我講嘅嘢係啱，還是為著事情嘅好處有改變，願意 give up 我哋自己嘅意見咧？嗱，咁最後咧，我就用我一個個人嘅例子去結束今日嘅講章。咁我記得係廿幾歲嗰陣時，啱啱就喺呢個碩士畢業。咁就喺 Wisconsin Fort Atkinson 一個嘅社區康復中心 Community Rehab Center 就做呢個所謂 Training Director 呢個培訓主任。啊，嗰陣時就係1974年、1975年嘅時間。咁我哋知道尼克遜咧就係1973年就係訪問中國噶嘛，係嘛？翻嚟之後咧。咁啲美國人咧喺電視睇到好多人，中國人做咩？踩單車啊！好多人踩單車，咁佢哋覺得啊，踩單車真有一個非常之好嘅代步工具，亦都係健康，亦都係環保。咁所以一窩蜂咧，好多人咧就買單車啦。啊，咁就啊喺 Waterloo, Wisconsin 一個小鎮。但有一個單車廠就叫做 Trek T-R-E-K Trek Bicycle 啊，而家好出名嘅，即係如果你踩單車嘅，你應該知嘅。我諗阿 John 實知啊 ，Trek Bicycle 啊，因為 Armstrong 嗰個比賽個碑咧都係佢哋做嘅啊。咁呢個廠咧就接得好多好多訂單，佢就出唔到貨，咁就問我哋，因為我哋係一個 Community Rehab Centre。是有一班人，有一班會人工人啊，叫做我哋啲 shelter worker 喺嗰度做嘢嘅。咁啊，我哋可唔可以接一啲嘅訂單，一小部分嘅訂單？咁我個老闆就問我啦：啊，咁你有冇能力接呢份訂單啊？因為你係 training director， 你係負責 train 呢班人出嚟做呢個 bicycle wheels， 即係做呢個單車嘅。咁嗰陣時我就膽粗粗就應承咗。啊，咁六個月後咧，我真係能夠將一班人有精神病嘅、有弱智嘅、有唐氏綜合症嘅，啊，佢哋真係做到個 bicycle wheel 同 bicycle 個碑出嚟 ，assemble 嗰個碑出嚟。啊，咁呢一個嘅成就咧係唔容易嘅，啊，因為當時。很多的這一類的人士呢都做不到這些這樣的 technology high tech 的 job 的但是問題在哪裡呢問題就是說他們的 productivity 的出產率就非常之低就譬如說我們要一天出50個杯他可能出得10個8個這樣那就出不到貨了我們是吧、那我就要想一下怎樣去 motivate 他們去激勵他們做多一些所以我就認為錢是最好的 reinforcer 是最好的 motivation 因為多勞多得你做多一些就賺多一些那就跟他們說、如果你做多一些你就賺多一些錢了當時他們的反應就是說什麼呢、錢對我們一點意思都沒有的為什麼呢因為每個星期、星期五出了糧之後呢我父母同埋家眷人將啲錢咧擺落我户口嘅啫，所以佢哋唔知道點樣用錢啊。咁我又諗啦，咁點樣去將啲錢成為有意義咧？咁樣教佢點樣使錢啦？咁樣啊，咁樣我就諗下嚇，我哋做工咧都係志在去咩？去 vacation 噶嘛，係嘛？咁可以啊，我會組織一啲所謂嘅 mini vacation 短期嘅假期啊，問佢哋 愿唔愿意参加？咁佢就好，我哋好想参加。咁你想参加，你想去边度咧？咁咁佢哋话哦，我想坐飞机。咁我谂啦，要坐飞机，机票平嘅地方，酒店平嘅地方，食嘢又平嘅地方，你估喺边度啊 ？Las Vegas。嗱，你哋同我一样咁叻嘅都。咁我就有職員帶咗5-6呢啲人去 Las Vegas， 咁你翻得非常非常之開心，啊、有得食，有得睇 show， 又去遊覽，又睇 Grand Canyon， 又睇 Hoover Dam， 好開心。咁幾日翻咗嚟啦，咁佢哋我諗佢有生之年咧都未試過咁開心嘅，啊，咁我嗰陣時即係好自豪啦，啊，即係咁好嘢啊，整咗呢班人出嚟，啊，但係咧有2-3禮拜到啦。咁我老闆就召我去佢個 office， 佢話：你知唔知有一班父母寫信去當地嘅報章 ，letters to the editor， 投訴我哋係 corrupt 咗，即係腐敗咗佢哋無知嘅思想，同埋浪費咗佢哋血汗嘅錢。啊，咁我當時非常之唔開心啦。啊！咁我當時我就同我個 boss 講，我哋要作一個 rebuttal， 一個反駁，因為我話其實佢哋唔 appreciate 我哋所做嘅，我哋所做嘅係有理論嘅，啊有學識嘅，啊佢亦都唔知道我嘅出發點係為著嗰啲 client 嘅，啊佢咁樣對我好似好唔公平咁樣，但係我個 boss 就叫我。就是不要將這件事擴大了，息事寧人。幸好那時候沒有 Twitter， 如果有的就搞到呢，即刻我就回應了，好像 Trump 那樣，我即刻就回應，但是沒有做到，因為那若干年後，當我自己成為了父母之後，看回這件事，我也都覺得自己是有做錯的地方。因為當時我真的沒有體諒到父母他們的出發點，他們的愛心，他們的關心，他們的子女，他不 care 我這個計劃是怎樣厲害，他不 care 我這個計劃有多創意，有多有理論， 他只是關心他們子女不要受到損害。這個是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功課，让我知道很多时候就是说、啊、有理论有学识、啊、以为是对的，其实不一定对的，就算是对的你做呢，可能你做的方法都不是一定是对的、啊、所以我就要、啊、提醒我们，提醒大家、啊、我们要体会对方他们的看法，很多时候往往我们就不只是顾着自己的看法，就没有理会到其他的看法。那我今天的讲道的总结就是说，就不要只是单单思想我们自己的方便或者自己的自由，而忽略了别人的限制或者别人的困难。记住，是爱心是比知识更加重要，更加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更加能造就教会。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祈祷。